多邦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南的抵抗意志。此后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东都和西都，并于此年，也就是永乐五年的五月，攻克安南全境，俘获胡氏父子，并押解回国。安南呢，就此平定。在安南平定后，朱棣曾下旨寻找陈氏后代，但并无结果。此时又有上千安南人向明朝政府请愿，表示安南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陈氏已无后代，希望能归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那么朱棣同意了这一提，并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6月，改安南为郊围，并设置了布政使司，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自汉唐之后，安南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安南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的西南边界获得了安宁和平静，但明朝政府还有着一个更大的烦恼，这个烦恼啊，缠绕了明朝上百年呢，如同噩梦一般，是挥之不去。自明朝开国以来，蒙古这个邻居就始终让大明头疼，打仗无期数，谈判无数次，打完再谈，谈完再打，原来的元朝呢被打成了北元，再从北元被打成鞑靼，可是不管怎么打就是没消停过。几十年打下来呀、啊，这个蒙古军队从政府军、正规军被打成了杂牌军、游击队，但该抢的地方还是抢，该来的时候还是来。这倒也不难理解，本来呀、啊，在中原地区好好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国各地到处走，作为四级民族制度中的头等人，日子过得自然很不错。但是好日子才过了90几年，那平地一声炮响，出了一个朱元璋，把原来的贵族赶到了草原上去干老本行，放牧，整日顶风和牛羊打交道，又没什么娱乐节目，如此大的反差，换了是谁也不会甘心呐。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结构是严重失衡，除了牛羊肉什么都缺，就算是想搞封闭自然经济也没法搞起来。想拿东西和明朝换，干点进出口买卖，可人家不让干，这也容易理解，毕竟经常打仗，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潜入境内干点破坏活动，所以大规模的护士生意是没有办法做起来。该怎么办呢？需要的、缺少的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通过做生意换取，这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那就抢吧，你敢抢我，我就打你。于是就接着上演全武行，你上次杀了我的父亲，我这次杀你儿子，仇恨是不断加深呐、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朝展开了与蒙古部落的赤脚战，这一战就是上百年。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永乐时期蒙古的形势。之前我们说过，北元的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儿被蓝玉击败了，逃到了吐子河，被野苏迭尔杀死。之后蒙古大汗之位经过多次的传递，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被部属于黄金家族的鬼力赤所篡夺，并改国名为鞑靼。我查了一下，这位鬼力赤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但也不算是外人，他的祖先呢、啊、是窝阔台，由于他不是嫡系，传到他这里血统关系已经比较乱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正统黄金家族那使命感，所以他废除了元朝国号，并向大明称臣，建立了朝贡关系，从此北方边境进入了和平时期。可是这和平时期实在有点短，只有6年时间。 鬼力赤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也对黄金家族没有多少兴趣，可他的手下却不一样。当时的达达太保阿鲁台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对鬼力赤的行为是极其不满，整日梦想着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那么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他杀害了鬼力赤，并拥戴元朝宗室本雅什里为可汗。但这位继承蒙古正统的本雅什里统治的地方实在小得可怜呢。这是因为经过与明朝的战争，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分别是蒙古的本部，也就是后来的达达，还有瓦剌以及兀良哈三位。蒙古本部达达我们介绍过，他们占据着蒙古的高原，由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又称作西蒙古，占据蒙古西部，是明初首领蒙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说起这兀良哈三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参加过靖难的精锐朵燕三位。这个部落是怎么来的呢？那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呀。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遣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服了那哈出，并设置了泰宁、扶余、朵颜三位，这些啊都是军事单位啊，后统称为朵颜三位，并在此安置投降的蒙古人。朱元璋将这些人归化宁王朱权统领之下。靖难之战中，朱棣绑架宁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想得到这些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这些骑兵在靖难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朱棣封赏了朵颜三位，并与其互通贸易，他们占据了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的指挥。昔日的元帝国分裂成三部分，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这三部分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互相之间的关系却极为复杂。当然，这种复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有意造成的。首先，达达部落自认为是蒙古正统，瞧不起其他的两个部落，而且他们和明朝有深仇大恨，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态度。瓦剌就不同了，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的管辖，黄金家族衰落后，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明朝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利用。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并提供援助的方式扶持瓦剌势力，以对抗达达。而在瓦剌首领的马哈木心中，部落矛盾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他并不喜欢明朝，但他更加讨厌动不动就指手画脚、以首领自居的达达。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摆老大的架子？出于这一考虑，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情况变化，昨日的盟友就是明日的敌人。兀良哈三位可以算的是明朝的老朋友，但这种朋友关系也是并不稳定的。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并听从明朝的指挥，但他们毕竟是蒙古人，与达达和瓦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是明朝，他可算是一切的始作俑者，特长就是煽风点火。北元是他们打垮的，瓦剌是他扶持的，兀良哈三位是他们安置的。搞这么多动作，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分解元帝国的势力，让他永不翻身。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达达和瓦剌打得死去活来，兀良哈在一旁看热闹，明朝不断给双方加油，看到哪方占优势就上去打一拳，维护比赛平衡。哎，如果成吉思汗在天有灵，见到这些不肖子孙互相打来打去， 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知作何感想。蒙古本部达达太师在拥立本雅什里为可汗后，奉行了对抗政策，与明朝断绝了关系。更为恶劣的是啊，在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四月，这个达达杀害了明朝使节郭济。他们这一举动啊，无疑是在向大明示威啊。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一举动实在是令人损解。因为明朝政府其实早已做好准备要收拾这个达达，缺少的不过是一个借口的机会。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达达之所以成为明朝的目标，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明朝抱有敌对态度。达达的新首领本雅什里与太师阿鲁台都属于那种身无分文却敢于胸怀天下的人。虽然此时达达的实力啊已经大如前，他们却一直做着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连年出战，东边打兀良哈，西边打瓦剌，虽然没有多大效果，但这个声势却也颇为吓人呢。达达的猖狂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为了打压达达的嚣张气焰，他于永乐七年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作战。瓦剌趁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什里和阿鲁台，达达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为了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朱棣决定派出大军远征，兵力为10万，并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犹豫了，这个问题就是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朱棣常年用兵，十分清楚打仗可不是儿戏啊，必须要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那么最好的人选自然是曾经与自己一同靖难的将领们。可是问题在于当年的靖难名将如今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盛庸干掉了，朱能也已经死了。那么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个好人选，可是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经常闹独立，张辅呢也走不开。想来想去只剩下一个人选，秋福。对于这个秋福啊，我们并不陌生，前面呢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在白沟河之战中，他奉命冲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成功，但这并没影响他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此后他多次立下战功，并在战后被封为齐国公。但朱棣也很清楚，这位仁兄虽然作战勇猛，却并非统帅之才。但目下正是用人之际，比他更能打的差不多都死光了，是无奈之下，朱棣只得将10万大军交给了这位老将。永乐七年七月，秋福正式领兵10万出发北征。那么在他出发前呢，朱棣不担心地叮嘱他千万不可轻敌，要谨慎用兵，看准时机再与敌决战。秋福表示一定谨记。跟随他出发的还有4名将领，分别是副将王聪、霍钦，左右参将王忠、李远。此4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参加这次远征之前都已经被封为侯爵，那战场经验丰富。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他相信如此强的兵力加上有经验的将领，足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达达。看着大军远去，朱棣的心中却有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多年的军事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漏掉了什么，他思虑再三，终于想起，便立即派人骑快马赶到秋福军中，只为了传达一句话。这句话是对秋福说的： 如果有人说敌人很容易战胜，你千万不要相信。秋福接收了皇上的指示，并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这个朱棣啊，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支军队最大的隐患就在于轻敌冒进，而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秋福。在军队出发后，竟然还派人专程赶去传达这一指示，可见朱棣用心良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棣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主帅秋福偏偏就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遇到这样的主帅真是神仙都没有办法呀。这个秋福率领军队是一路猛进，赶到了卢渠河，就是今天的中蒙边境科鲁温河，击溃了一些散兵，并抓获了鞑靼一名尚书。秋福便询问敌情，那么这个尚书呢倒是很直爽，也没等秋福用什么酷刑和利诱手段，就主动交代了鞑靼军队的主力就在此地北方30里，如果现在进攻必然可以轻易获得大胜。秋福十分高兴，干脆就让这个尚书做向导，照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进。这样看来，秋福倒真是有几分国际主义者的潜质，竟然如此信任刚刚抓来的俘虏，而从他的年纪看，似乎也早已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天真的过了头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佩服朱棣的料事如神，他好像就是这场战争的剧本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男主角秋福应对的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呀，大牌演员秋福却没有按照剧本来演。那么在这位向导的带领下，秋福果然找到了鞑靼的军营，但是并没有多少士兵。那位向导啊总会解释说大部队在前面。那么就这样不停地追了2天，依然如此，总是那么几百个鞑靼士兵，而且一触即溃。部下们开始担忧，他们认为那个向导不怀好意，然而秋福却没有这种意识。第3天，他还是下令部队跟随向导前进，这一下子他的副将李远也坐不住了。李远劝秋福及时回撤，前面呢可能有埋伏，可是秋福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只要前行必可取胜。这个李远急得跳脚啊，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0-5166-0142。 快点！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以佛教而著名，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重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自从东晋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五台山在历代都受到封建帝王的宠遇，以至于香火繁盛，余绪不绝，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中最受皇帝青睐的名山，从而成就了他在佛教圣地中的突出地位。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到过五台山的皇帝很多，且留下许多诗文与传说。许多没到过五台山的皇帝也题词赐宝，对五台山心仪已久。历史上第一个到五台山巡幸的皇帝是北魏孝文帝。孝文帝姓跋陀氏，名弘，鲜卑族，后改姓元，故又名元弘。因其在位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诸如迁都洛阳，实行均田制，仿汉族改姓，实行汉族的文化等，使孝文帝在历史上留下改革家的大名。另外，孝文帝崇信佛教，大力扶持五台山，所以成了第一个巡幸五台山的封建皇帝。据清五台县志载，孝文帝曾到闾仪县，也就是今五台县佛光山造佛光寺，还登临西台。宋代高僧严一所著《广清凉传》卷上说，孝文帝曾至五台山避暑，往复宿祠北台，又游行于中台，上至小石浮屠，还于清凉谷建清凉寺，又建中台东南30余里的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险，类西域之灵峰，为之画文殊台，造大福灵鹫寺，即今台怀镇显通寺，为五台山最大的寺庙。还与寺前种华园地二顷，下中发宴，壮同铺锦， 光彩晃耀，乱人心目，并环绕灵峰至十二院，大大促进了五台山寺庙的扩建和佛教的兴盛。从史料记载看，北魏孝文帝确实到过五台山，在西台顶留有《魏文人马迹》一记，相传就是北魏孝文帝幸台时所留。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元好问在《台山杂咏十六首》中说：“一国春风弟子家，山上离宫为故基”，表达了他对故乡和元祖的怀念。想必五台山离北魏首都大同不远，孝文帝巡幸一番不是什么不可的事。此后魏都迁往洛阳，远离了五台山，再想巡台便不那么容易。北魏再也没有第二个巡幸五台山的皇帝了。在今天山西省樊氏县杏园乡公主村南有一座公主寺，坐北向南，占地4200平方米，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建立有一段故事。北魏孝文帝崇信佛法，他的第四个女儿成信公主受其影响，也对佛教情有独钟，后毅然到五台山出家，皈依佛门，因而建立起来的寺庙称公主寺。这是五台山的台外寺。武则天时曾下令重修过，以后还重修过几次。其特异之处在于，这座寺庙里有两座戏台，在五台山寺庙建筑中尚属独创。成信公主出家五台山后，引得后来许多女子纷纷到五台山出家，使五台山的比丘尼大增。不过成信公主是否是五台山最早的比丘尼尚待考证。据说第二个到过五台山的皇帝是隋炀帝杨广，他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早年被封为雁门郡公，其实雁门郡统领雁门、樊氏、郭县、五台、灵丘五县，五台山在其辖境之内。况且樊氏、郭县及宁武等地寺庙皆属五台山的外围寺庙，同属于五台山佛教范围之内。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封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开皇九年复任并州总管，得五台山著名学者张筹太义及卢太义资助，使他对五台山情有独钟。并且隋炀帝是个喜好巡游的人，他为了下江南而不惜人力物力开凿大运河，地处深侧的五台山自然应在其游幸之列。大业11年5月，炀帝巡幸太原，避暑汾阳宫，8月驾幸雁门、郭县。广清凉传载说，管岑山上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而居，因说天池，造立宫室，龙楼凤阙，遍满池边。此池世传神龙所居。这就是指今天宁武县管岑山上的天池，当时是总括在五台山之内，所以勉强一点说，隋炀帝上管岑山也算是巡幸过五台山了。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台。古籍《清凉山》记载，唐代从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清仰灵山，留神圣境，目札天衣，美光五顶，终始香药，不断碎石。至于百壁归崇，书邦积功，不可惜记忆。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是文殊所居， 是我祖宗值得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显庆元年十月，诏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睡敛，奠定五台山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隆肃年间绘制了五台山文殊画线图，使清凉圣迹一听经基，文殊宝画朝阳道路。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给五台山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凉寺，肃宗曾召五岳并五台各建寺一区。代宗时吐蕃兵陷京师，郭子仪兵至解围拜吐蕃，代宗以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相助之力，便不惜耗费巨资另修五台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并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德宗时曾召五台山竹林寺净土四祖法照入宫，教授工人五会念佛，召大华严寺成观法师至长安，并赐清凉国师之号。唐武宗会昌灭佛，五台山佛教又遭到严重打击，寺庙毁坏，僧众解散。宣宗继位后，于大中二年即848年正月，敕曰：“五台山一至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建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50人。”《广清凉传》也载。宣宗建座，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5000僧。可见会昌后趋于示威的五台山佛教，经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唐朝几百年间，五台山兴衰沉浮，女皇武则天与五台山也有一段未了之缘。武则天在唐太宗贞观11年入宫，被立为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3年。永徽3年被唐高宗召入宫，封为昭仪。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后称天后。显庆以后因高宗有病，朝政委决于武则天。此后他连立连废李显和睿宗李旦二帝，于公元690年正式革唐命，改国号为周，做了圣神皇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在位15年，执政近50年，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对五台山一往情深，显庆5年3月，武则天荣归故里，就想上五台山礼佛，但因路途遥远而作罢。麟德元年9月，武则天派人到五台山采回菊花，以求闻到花上沾染的佛香。长安2年，武则天又派人到五台山挖回显通寺前大花园里的花木1000余株，移栽于洛阳宫内，遂使五台山花卉名闻天下。更有一事最能说明武则天对五台山倾慕之情的炙热。公元662年，武则天让会昌寺沙门惠泽去五台山检行圣迹，并绘出五台山图以备预览。惠泽由此而写出了五台山历史上第一本清凉山略传，使五台山随书和图传遍天下，对五台山佛教的复兴和弘扬起了巨大作用。后来吐蕃王遣使入唐求五台山图，遂有五台山图小章传入吐蕃，后来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此图，成为国宝。武则天对五台山心仪已久，但因政事繁忙，无暇亲自到五台山一游，所以便于长安2年神游五顶，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入宋以来，清凉山志记载， 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享灵峰，流光无顶，天书玉札，凡380州，回龙佛化，照耀临叟，清凉之星于时为盛。北宋朱棣崇奉佛教，在唐玄宗兴佛的基础上，又使五台山佛教得以发展和兴盛。太宗敕建太平兴国寺，诏令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捐税赋，并重修五台十寺。宋真宗于景德四年曾敕五台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祠于五台山，并于元贞二年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祠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至五台寺祭民局，英宗也曾于至治二年至五台山朝山拜佛。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大清建国，五台山佛教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位皇帝多次巡幸五台山。传说顺治皇帝退位后偷偷出家于五台山，弄得后世人们因此而编造出许多离奇故事。这仅是传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清朝皇帝重视五台山，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以此来怀柔蒙藏，维护封建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与发展。清朝第一个巡幸五台山的皇帝是康熙，传说是为了寻找在台淮出家的其父顺治皇帝。其实顺治皇帝没有上过五台山，而康熙皇帝上五台山却是真的。康熙皇帝8岁继位，12岁亲政，他平三藩，勤鳌拜，统一全国，坐享天下61年，文治武功空前绝后，把大清王朝推向了长达100余年的康乾盛世，被称为康熙大帝。康熙皇帝在位时5次巡游五台山，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遗迹。康熙皇帝5次上五台山，赐焚文藏经2部，作诗15首，题匾55块，乐碑20余通，修葺寺庙20余座，赠送肾金菩萨像7尊，做各种法会8次，赐金银6000余两，其他赏赐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在五台山留下了很多墨宝诗文，其中菩萨顶诗最为脍炙人口。40余年，李氏家本来面目是天家，清凉无物何所有，夜斗风横问法华。雍正皇帝是在康熙皇帝第4次上五台山时以皇子贝勒的身份随驾的，他当皇帝后年号雍正，其府地就是今天北京的雍和宫，是京城最大的喇嘛教庙宇，表明雍正皇帝对佛教有极深的修炼。不过只可惜他当了13年皇帝，却再也无暇到五台山一游。到五台山次数最多的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25岁继位，在位60年，自称不敢超过其祖康熙大帝。退位后做了4年太上皇，在88岁高寿时死去。 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与其祖相仿佛，且其个人更聪明绝伦，有十全老人之称，历史上流传下他的故事最多也最精彩。他当皇帝不敢超过其祖，但上五台山次数却比其祖多一次，达六次之多，成为历史上到过五台山次数最多的皇帝。嘉庆皇帝继位后，于嘉庆十六年春宫夜西陵后巡幸了五台山。嘉庆帝住在台怀镇菩萨顶行宫，用七天时间游览了五台山的主要景点，写下了五台赞碑文后回京。嘉庆皇帝受其先祖与乃父的影响，不仅视五台山为神经之右臂，更称其城中华未藏，所以他对五台山佛教宠遇浓厚。由于清帝的大力扶持，使五台山佛教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而使五台山真正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成为满汉、蒙藏等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佛教圣地，大大巩固了五台山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五台山是佛教名山，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信奉儒家文化的封建皇帝多愿借助佛教以维护统治秩序，所以对佛教扶持的多，排斥的少。像三武一宗那样的大规模灭佛，历史上也仅四次，而且并没有把佛教灭掉，反而灭后引起了更大的发展。由于五台山自元以后历尽三朝京师，所以很自然地得到皇帝的垂爱和护持。那么多皇帝不辞劳苦，多次巡幸五台山，共计九帝十八次，题诗送匾，赐金建庙，使五台山佛教文化日渐繁盛起来。这表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日益被中华文化所吸收融合。也正是由于历史皇帝们对五台山的厚爱，才使得五台山有如此高的地位。历代帝王留下的诗文碑铭和匾额，以及有关的传说故事，也是如今五台山成为观光旅游瞩目之焦点的原因之一。可以说，五台山承载了历代帝王长治久安的梦想，历代帝王对五台山的崇敬，更成就了他如今的辉煌。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转眼竟转化汉王。是沧海桑田多变化，到头来楚河汉界有谁话，只看那大梦前夕云飞扬，安得梦是愁天涯。成也罢，败也罢，千古英雄谁能在舟楫负重？ 梦中有雪铺满长街，若想对酌就停却，想念总是变，此地风光清浅，此间花一千，不须着身自贬。一树梨花雪，乍引风月，盼却此节清光来兮，转向有谁看见，何处大月，淡墨自在静寂夜，归夜满楼江风春雪，我比清却一见风霜皆在鬓面斜，我身过湖光踏入长街，明珠出鞘逐一如灯灭，竹间斜梨花，美玉莲暮是还家，我凭清秋作杏花碧天风雅，风萧长琵琶，心温如春影后，青山摘一片孤舟晚霞，谁折柳梢打，平生何处不天涯，陪你低声唱青花花前月下，弹菊满剑沙，揉散了伤疤，天地大，大不过两杯浊酒新茶，袖长琵琶，心温如人来，沉吟后起身摘一片孤舟晚霞，谁折柳梢打，平生何处不天涯，陪你低声唱青花花前月下，淡去满肩沙，揉散了伤疤，天地大，大不过两杯浊酒新茶。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